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晴天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19号，星期二，来听一下今天的天气。你听或者不听，天气就是这样，持续干燥。你盼或者不盼，初雪还是这样遥遥无期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4度，最高气温4度，西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阴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6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丰台、海淀-4度到4度左右，朝阳、大兴区-5度到4度。现在呢，天气寒冷，运动跑步就成了一个问题。似乎很少有理由让自己冒着0度的气温和刺人的冷风去室外跑上一段。但是到了冬天，也有小伙伴热爱跑步。跑步时要保证上身的温暖，能够让跑步的过程更加顺畅。所以上身合适的搭配十分重要。在户外圈中呢，非常普及的3层着衣法，就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冬季系统着装法则。三层呢，指的是以透气层为基础，搭配保温层和防护层组成一个完整的上身搭配。跑步呢，当然要选择空旷的公园是最好不过了。最近呢，北京又一座城市森林免费开放了，那就是在海淀区的蓝靛厂公园。公园设计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植物，全园就有植物100余种，就像一个绿树成荫的城市绿岛。而且不只是有这些哦， 公园内有10多个活动场地，有蝴蝶花园、青蛙儿童活动场等等，而且还有运动健身区、休闲娱乐区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来这里玩。 北京的公园无疑是各位听友们休闲遛弯的好地方，如果家里离蓝靛厂公园近的话，没事儿可以来逛逛哦。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、美食、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盛开。

九微笑提示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贾樟柯执导的电影《江湖儿女》呢，最近公开了新的演员名单，冯小刚、徐峥将会特别加盟。《江湖儿女》延续了贾樟柯导演的风格，他的妻子赵涛呢依然是担任女主角，而廖凡的出演也是提升了这一部影片的期待值。故事是以山西的一个小城市为聚焦的落点，一位女模特和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斌哥呢是恋人。有一次老板斌哥遭到了竞争对手的袭击，模特巧巧发现了斌哥自制枪，于是向天开了一枪，随后这故事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而其中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冯小刚和徐峥加盟了这一部电影的拍摄，也让我们对这部电影多了很多的期待。电影呢将会在11月29号在山西大同开机，拍摄周期在3个月左右，而具体的上线日期我们也在期待当中。再来关注生活方面，冬天来了，中老年人的体力和抵抗力各方面的能力呢都在慢慢的减弱，这样一来保持身体健康就是大家首要的任务了。那到底应该如何在寒冷的冬天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？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从穿衣做起，衣服不仅仅是要追求美观的，更要保证舒适和健康。领口太紧非常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，而且可能会导致颈椎不能正常活动，还容易引发脑供血不足，会给心脏带来负担。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中老年朋友，在穿衣的时候呢尽量穿宽松的衣服，腰椎和胃如果有病症的话呢，腰部一定要宽松。皮肤病患者在冬天穿衣的时候呢，化纤的衣服是千万不能穿的。老年人的皮肤都非常的薄，而且干燥不易排汗，如果说穿不透气的衣服呢，很容易引发皮肤干燥、瘙痒和皮炎等疾病。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对皮肤刺激相对较小的材质，比如说羊毛和鸭绒，这样的材质穿起来既吸汗又透气。养生呢离不开衣食住行，尤其如何穿衣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，所以穿衣的习惯一定要好好培养咯。也祝大家在冬天能有个好身体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问你问娘问夕阳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？寒儿寒孙寒月亮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？的炕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烟光？